在呢個無間地獄上邊。咁啊，既然有呢個鐵蛇、鐵狗，咁啊，嘴裏邊吐火啊，響呢個鐵牆之上，東走西走，咁啊，追逐呢個無間地獄受罪嘅眾生咧，嚟到焚燒。咁啊，無間地獄裏面有一張床，佢就遍滿萬里啊！呢張床就好大啊！咁啊，點解呢張床佢遍滿萬里咁廣闊呢？佢話一人無罪，就自見其身，遍卧滿床。假使一個人響呢個鐵床上邊受罪咧，佢就見到佢自己呢個身咧遍滿呢張床，即係遍滿啊萬里咯。但係千萬人受罪，啲亦各自見身滿床上啊，即使得千千萬萬嘅人同時受呢種地獄果報，亦都每一個人只係見到佢自己呢個身體啊，都係遍滿呢一張床上邊啊，等於話亦都係佢呢個身體都遍滿萬里，彼此咧唔會妨礙嘅。個眾業所感啊，都獲報如是啊，就每一個人所做嘅罪業，就明為佢嘅眾，即係你有你嘅罪業，我有我嘅罪業。咁啊，你亦係過無間地獄啦，我亦係過無間地獄，彼此造下呢個無間地獄因緣咧，都係受呢個無間地獄嘅果報。咁就明白佢嘅眾業啊，所感啦，惡報係如此啊，彼此不相妨礙啊。所謂一人造罪業之因，咁啊見到自己咧受呢個罪業嘅果報。遍滿呢個萬里咁闊嘅床，若是話千千萬萬人造下呢個無間地獄之因啊，佢呢個千千萬萬個人自己咧就見到呢個身體啊，亦都係遍滿啦呢個萬里咁廣闊嘅鐵床之上啊，受呢個萬火焚燒。就絕對就唔係話咧，咁啊平排啊，你排咗一份，佔咗一個空位啦，咁啊等於輪到我咧，所佔我空位就少啲咯喎，等於話唔使受咁大嘅罪孽，唔使俾咁多嘅大火焚燒啦，絕對唔係。所謂一個人受罪，遍滿萬里咁闊一張床，因唔因受罪啊？人人見到佢自己呢個身體啦，遍滿呢個萬里咁廣闊嘅床上，彼此都互不相干，互不妨礙啊！我惡報如是，佢又知罪人就備受之苦啊！咁啊，在呢個無間地獄受苦嘅人，除咗佢呢個身體啊，遍滿呢個萬里咁廣闊嗰張床上邊啊，受呢個焚萬火焚燒之外啊，咁啊仲有其他嘅地獄苦報啊，或地受重苦，個白天夜叉個及以惡鬼啊個口眼地如鞭幕，咁啊同時咧有好多千千百百咁多嗰啲夜叉。同埋嗰啲惡鬼啊，佢個口裏邊嗰啲牙咧，固然係難睇啊，而且好利啊，力到同嗰啲劍咁樣，咁啊當然咬嗰啲受罪嘅人啦，隻眼如電光啊，佢嗰隻眼咧好似呢個電光咁猛利嘅，咁啊照住呢個罪人，個手足嘅同爪啊拖住罪人。佢話呢個手咧，好似嗰啲鴻爪一樣咁堅硬啊！佢就拖拉啊，嗰啲響無間地獄裏邊受罪嘅人，即係拖佢啦， 受呢大火焚烧，或者将佢裂开，焗有嘢叉，执大铁击，尽尽人身啊！个或者有一类嗰啲夜叉鬼，佢个手执住呢个好长好大嘅铁击，咁啊将佢一射，就射中呢个罪人嘅身体啊，其中咧或者中佢呢个口鼻，呢个口鼻就受伤，就受损，呢个口鼻就受痛苦啦。咁或中个腹背啊，或者咧射中佢呢口，或者咧射中佢呢个背脊，咁啊当然呢个腹部同埋呢个背脊亦都受痛苦咯。个抛空个翻折，或者咧用佢啊呢个铜爪啊，爪住呢个罪人，将佢抛上呢个虚空，然后咧成个翻身啊，又将佢折翻落嚟。咁呢種就受呢個驚慌各種嘅報應，佢就畫衣堂上，或者咧咁啊抄上呢個虛空，咁啊接翻佢啦，然後再將佢抄一放，放翻上呢個鐵床之上，受呢個大火焚燒啊！個腹有鐵鷹，但罪人目，咁啊有啲鐵鷹，咁啊專門咧。去啄呢个无间地狱嘅罪人嗰只眼，呢啲就生前咧专门咧毁坏嗰啲佛经，所谓盲呢个人天嘅眼目啊，或者咧唔尊敬呢个佛经，唔依呢个佛经嘅道理去修行啊，亦系好似冇咗呢个明眼目一样，所以呢个佛经。所講的真理啊，係足可以令我哋了生死成佛道。咁你若是啊焚毀佛經、破壞經典，或者人哋讀經啊，咁啊你咧就專門毀謗呢個讀經嘅人，呢個退道心，咁啊因此咧盲失咗佢啊，上進之心啊，你失咗佢成菩提呢個智慧目。所以受果報之時，就被呢個鐵鷹啊，咁啊啄佢呢隻眼目，咁啊又或者咧生前，咁啊人哋燃燈供佛啊，照耀呢個佛殿，咁啊你哋專門一波啊，叫人哋唔好發生，咁啊亦都係盲呢個人天嘅眼目啊，咁啊亦係一種咧造業之因。所以果報咧就受呢個鐵鷹啊，啄佢呢隻眼。個腹有鐵蛇，就繞住人頸啊。咁啊有啲蛇鐵做噶，佢就箍住呢個罪人嗰條頸，使佢唔能夠唞氣啊，悶絕於地。及百枝節來就擠下長釘啊！咁啊，或者咧就个全身个百枝节之中，咁啊落嗰啲长钉，咁啊亦都系一件好痛苦嘅事。个百枝就奸泥啊，咁啊即系一掹到嗰条泥出嚟，好似当田咁啊奸，用嗰啲泥咧去奸就去爬。个抽长个锄斩啊，或者抽入嗰啲墙去锄就去斩。就或是用呢个洋葱就灌佢呢个口啊，或是用呢个热铁嚟到前锁包裹佢呢个身体，咁啊如是罪孽果报啊，都系由呢个身而呢个口咧破坏三宝，呢个口咧唔肯赞叹三宝啊，呢个口咧破坏佛法，唔肯咧依法修行。所以墮下地獄之時，佢呢個口，佢呢個舌啊，都就如是啊，洋葱灌口之報啊，或者咧被呢個惡鬼咧百舌奸泥之報，咁萬死千生 的熱感如此啊，咁啊撞呢個無間地獄之中，一日咧萬死就萬生，所受呢個報應咧嘅業相啊所住，個道經嘅業業投出無期，咁啊凡係墮於呢個無間地獄之中，佢所受苦嘅時間係好長啊。动不动呢以益劫大，你想求一念出嚟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啊，不止戒坏时就寄生他戒，那么如是的经文呢我们听到就更加要警惕了，等于说你过于无间地獄，虽然是经过益劫这么长的时间受苦啊，都求出无期，咁啊，即使呢个世界坏咗啦，唔系就算数喎。即使呢个世界坏咗，你个罪业个果报仲未受完咧，就自然咁啊，随业受报啊，就寄生他界，你就生其他世界去受苦。等到他界自坏，就转寄他方啦。即使生到他界受苦，咁啊其他世界都坏啦，你又辗转寄生于其他嘅方所、其他嘅世界。等到其他嘅世界坏咗之时啊，亦都辗转啦，生到其他嘅世界嘅受苦。所以话他方坏事就辗转相继啊，个此界成后都幻复而来。所謂成住幻空，空咗之後又成啦。等到你原來受無間地獄嗰個世界，又是成翻啦。咁亦都成業報啊，再來啊，呢個世界裏邊照樣受你呢個無間地獄嘅果報啊。你亦即是係解釋啦，道經益劫求出無期呢兩句。信仰无间罪报都其事如是啊！你所问乜嘢系无间地狱里边所受嘅果报呢？就如上文所说，各位就五事所感，就故称无间啊。何者为五呢？嗱，咁啊，上文就系笼笼种种解释无间地狱里边所受嘅苦报。咁啊，此处咧向下一段文就正正式式啊解释，咁啊乜嘢叫做系五种无间嘅地狱？佢话由五事所讲啊，故称为无间。何等叫做五呢？嗱，一者日夜受罪，以至劫数，无时间劫就故称无间。咁啊，五無間地獄之中第一種咧，叫做事無間。你除非唔墮呢個無間地獄而，你墮咗呢個無間地獄裏邊啦，所謂日夜都受罪，以劫劫數啊，其中咧冇一分一秒嘅時間咧停止，你都要受罪啊！咁就叫做故稱無間啦。例如呢個嚴重嘅刑事犯，咁啊有一種咧無期徒刑咧，就坐滿20或25年，你仍然未死啊。咁啊或者呢個行為略為好格，你就可以申請假釋，都仲有個機會。但係有一種再重啲嘅咧，即使唔判死刑。有啲終身監禁啊，永遠唔釋放嘅，咁啊一直坐監啦，坐到死為止，要死響呢個監房，咁啊亦都可以説為呢個人間呢個事無間嘅地獄啊！佢從最初入呢個監獄裏邊，一直咧坐到死為止啊，都冇機會離開呢個監獄之一日啊！即系受呢个监狱嘅种嘅苦报，咁我哋嘅人做咗罪孽，堕于呢个无间地狱，呢个时间亦都系一样啊！ 所謂日夜受罪以致劫數都無時間節，所以稱為叫做無間地獄。他二者是一人逆滿，多人逆滿，就故稱無間。這個屬於這個身形無間，就如上文講，咁啊有個鐵床，地獄裏邊呢個鐵床咧遍滿萬里啊！咁啊一個人喺上邊受罪，佢就覺得自己咧遍滿啊呢個地獄。即使仲有第二個人，乃至百人、千人、萬萬人，咁啊人人都係墮下呢個無間地獄之恩。咁啊，瞓上呢個遍滿萬里嘅鐵床之上咧，彼此唔會妨礙噶嘛。你嘅身體遍滿呢個萬里嘅鐵床，我嘅身體啊，亦都遍滿啊呢個萬里嘅鐵床。所以一人受罪如此，係遍滿呢個萬里嘅鐵床啊，即使千百人坐呢個鐵床上邊受苦啊！亦都是人人遍滿這個萬里的鐵床，彼此呢不會妨礙，所以說一個人的身體是遍滿，多個人的身體啊亦都遍滿，就名為他的無間。這個屬於這個身形是無間。第三者罪氣的參行，鷹蛇狼顯，巨罗的巨作，藏作的镬筐，铁网的铁绳，铁炉铁马，三格落手的热铁摇身，饥吞铁鱼，渴饮铁汁，操练警戒，扫罗油叉，苦楚相连，更无间断，就故称无间啊。此就五無間道第三種啊，名為佢哋受呢個苦具無間，即係所受呢個種種嘅無間地獄嗰啲苦具啊，嗰啲氣點啊，無間斷嘅。佢話第三種呢、這個道義嘅器皿啊，包括一支叉或者一支棒。咁啊，都系差呢个罪人，打呢个罪人啦。第鹰蛇狼显，或者咧啄呢个罪人啊，就如同呢个鹰啦，或者屌呢个罪人颈啊，就如同呢个蛇啦，就或者咧喷火烧呢个罪人啊，如同呢个铁狼同埋呢个铁片啦，就鹰蛇嘅狼显，对我嘅对作啊。咁啊，或者用呢個對，好似鍾米咁去鍾佢啊，或者用個磨，好似磨米咁嚟磨佢啊，或者用個鋸，好似界樹咁去鋸佢啊，或者咧鑿咧，好似當佢係石頭咧，咁嚟去鑿佢。嗰個鋤鑿個鑊湯啊，或者咧鑤鑿佢。或者咧，將佢放落個鑊個樹當湯咁嚟落啊！個鐵網就鐵直，或者抌落呢鐵網嘅樹，將佢網住，用呢個鐵繩咧將佢嚟綁住，就呢個大火焚燒。咁啊，鐵爐就鐵馬，或者將佢放上呢個爐馬，用鐵做個爐馬，亦係用嗰啲火咧嚟俾佢燒。个身格就落手啊，身格即系生剥佢个皮，落手咧就系将佢咧呢个头啊绑住，绑住佢呢个头，生剥佢个皮啊，咁佢就身格就落手。佢热铁就摇身啊，用嗰啲热嘅铁咧嚟就淋佢呢个身，佢话悲就吞铁。好饿嗰阵时，就俾佢啲烧红嘅铁烟去吞，就渴饮铁汁啊！等佢颈渴之时，用呢个铁烧红啲汁嚟到灌佢。个操练嘅点结物，从一至到一节，呢个数目好似呢个罗油汤，不可说咁长嘅时间去受 以上啊，呢、这个种种嘅罪气，以及苦罪，个苦楚相连，即咁无间断啊，等于个咒语一样，又受一样。以上所讲咁多个苦罪嘅器皿啊，冇一样都系平过，轮流咧连接受完一样，又第二样，受完呢一样又受那样啊。咁就叫做苦楚相连，无有间断，所以称为叫做无间啊，就属于咧受苦呢个器具啊，加在佢呢个身体上边咧，无有间断。个四者系男子女人，将无地积啊，老有贵贱，或龙就或神，或天或鬼。罪行业品啊，即同受之，就故称无间。此个第四呢，就叫做苦果无间。你所受呢个人呢，无论你系乜嘢个果报，不论你系男子或者咧系女人，干妈子女人，姜即系的啊，咁啊姜属于呢个西洋嘅种族。湖咧屬於北極啊，咁啊即係我哋中國以外呢個邊疆之地嘅種族，包括呢個老嘅或者呢個年幼嘅，咁啊亦都唔論你咧係貴人啊，或者咧係賤種，咁啊即使呢個天龍八部嘅鬼神，所以畫龍就畫神，畫天就畫鬼。不罪行的业品，即同受之啊！除非你唔造啊，呢、这个无间地狱之恩，咁就冇话讲啦。你冇做呢个地狱之恩啊，当然就唔会受呢个无间地狱之果啊。你若是种下呢个无间地狱之恩啦，咁就不管你系男子女人、中原嘅人，抑或边疆嘅人。老亦为幼啊，贵亦为贱，即使系天龙八部啊，同样都要受呢个无间地狱嘅果报啊。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，我话即同受之，就故称无间啦，就名为佢嘅种族。不管你系乜嘢嘅种族嘅人等贵贱，通通做下如是嘅无间地狱之恩，咁啊都要受呢个如是无间地狱嘅果报。第五者，若堕此狱，就从初入时至八天劫，就一日一夜万死万生，头一念间暂时不得，除非你业障啊，方得受生。以此连连就故称无间，咁啊此一段都属于呢个寿命嘅无间。我话五者无间地狱嘅第五种，咁啊若堕之狱，若是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嘅，从初入时，从佢最初堕入呢个无间地狱嗰一秒开始，咁直至到八千劫。以后咁长嘅时间啊，一日一夜之内咧，万次死就万次生啊，等于话你受呢个地狱苦句之时，受到都满绝啦。即使死去啦，但系嗰啲热风一吹，你又生翻啦。咁啊，生翻咧就又受罪，受到咧难受难忍，又死去啦。嗰啲熱風一吹，你又生啊，都有受，受咗之後又死，咁啊，如是經過萬死萬生，都係如是受呢個無間地獄之苦。你想求一念咁短嘅時間啊，唔受呢個苦，暫時不得啊，無可能啊！你想話暫時停住，唔受呢個無間地獄嘅痛苦？只是一年之间咁短的时间啫，都无可能啊！就等于话咧，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啊，都要受 以上所講咧咁多個苦句加於佢嘅身體之上嚟到受苦，但係有一樣例外喎，佢話除非業障，咁啊除非呢個人佢嗰啲無間地獄嘅罪孽咧滿咗啦，就方得受生，即係生到其他或者到為人。就或者咧係為鬼啊，或者咧就為畜生，總之離開呢個地獄。但係離開地獄之後咧，就唔一定咧上升人天嘅喎，可能做畜生，或者可能咧做鬼啊，只不過比呢個地獄咧好啲，冇無間地獄個苦報咁重，就唔一定咧往生善道啊。一切呢就睇你自己呢个罪业之因，你即使呢个无间地狱之因受呢个无间地狱之果报完啦，你仲有其他嘅业因呢，咁啊辗转咧去受报嘅，佢以此相连就故称无间啦。由于佢呢个时间寿命，咁啊从入无间地狱直至到出无间地狱之前呢一段时间咧，咁啊俾一日万死万生去受呢个无间地狱之苦啊，咁啊称为佢哋无间。个地藏菩萨就百正母言无间地狱嘅粗说如是啊，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，一劫之中不求绝不尽。咁啊，地藏菩萨咧，咁啊讲完以上所有乜嘢就叫做地狱，地狱里咧就系受苦嘅。咁啊，亦都讲出咁啊乜嘢叫做五无间地狱，系有五种。咁啊，亦都说明为乜嘢释放堕地狱，为乜嘢释放啊？在无间地狱中受呢个五种无间嘅地狱苦报，就系因佢不孝父母、毁谤三宝、不敬尊经，或者侵损上住，或者污染僧尼，或者在呢个佛殿啊、伽蓝之内啊广行淫欲，或者杀生害命，或者偷常住物，咁啊如是嘅业因啊，都系招感啊堕地狱，或者咧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受苦报。所以地藏菩萨同呢个净母摩耶夫就讲，佢话你问我乜嘢叫做无间地狱啦嘛？我话无间地狱粗说如是啊，即系大大概概啦。咁啊，略略地咁講下啫，就如上文所講嘅。佢若講説地獄巨氣等名，佢如果我地藏菩薩啊，廣如説之，呢個地獄裏邊啊，好多好多呢個罪嘅氣味，即係加於眾人身上嘅氣味，同埋及諸苦事，呢個地獄罪人所受嗰啲苦事啊。我即使一劫之中都求绝不尽啊！我即使经过一劫咁长嘅时间啊，去讲啊，都讲唔清呢个地狱里边嗰啲苦气之多，讲唔尽啊！呢个地狱嗰啲罪人所受呢个痛苦之事啊！咁摩耶夫人问语啊，受优合掌顶礼而退啦。咁啊，摩耶夫人佢都系大菩萨之意。咁啊，既然听到地藏菩萨讲啊，咁啊，因为众生苦恼，造下无边嘅地狱之因，咁啊，感受呢个无间地狱呢个苦报啊，系的而且确咧，系一件凄惨之事啊！咁啊，亦都系呢个众生嘅愚痴而不自爱啊！所谓生在呢个人道之中，唔好好地尊重己灵，所作所为啊，都系 盡得人生呢個惡業之因所招感啊，日後失咗呢個人生，墮於地獄惡鬼畜生嘅惡報啊！所以《楞嚴經》裏邊講啊，此等眾生實在咧係可憐，係可憫啊！是唯一是發大心之菩薩呢所不願問，所以他就憂愁然後至合掌，那麼頂禮地藏菩薩呢就退於一邊。不言浮眾生業感品第四，那麼藏文呢就是講这个缘浮提众生啊，同埋种种嘅原因，就系招感啊，所谓呢个无间地狱嘅果报。咁啊，现在始终咧，就系专门咧讲呢个缘浮提嘅众生，佢做呢个业因，而感到咧呢个果报，咁啊佢哋业。感品業就是因，感呢就屬於這個果報。當然不一定是惡業之因，感這個無間地獄的惡業果報，現浮提的眾生亦有呢所謂做這個善因得到這個善報。例如我們真正的受持三皈依，若是你真係持呢個五戒啊，你就係為呢個人道之因，咁啊來生就決定得翻為人，絕對唔會墮於地獄惡鬼畜生呢個三惡道。啊，咁啊若是話你持五戒之外，咁啊再加上修定啊，你一到生到天上啊，係享福。这个亦是一定的。若是说我们真的出家持戒修定法例，准可以了生死，出三界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业因包括这个善恶，这个感应亦都包括这个善报，以防恶报。咁啊，第四咧，此经同埋十三品啊，呢、这个缘浮众生业感品咧，属于第四品。佢以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嘅八佛如世尊，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，遍百千万亿世界，分自身形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啊。咁啊，地藏菩萨咧。咁就同佛講，佢話我啊，善佛各種嘅威德神力，咁啊遍滿於百千萬億嘅世界，就分自身形。嗱，咁啊上文咧都已經咧係講過啦，尤其是地啊文殊師利菩薩，佢話若是啊，同埋地藏菩薩。如共呢所教化呢个天龙八部鬼神，若是以我的神力的察觉啊，千劫不知啊！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亦都讲，佢以我佛眼嚟嘅观察啊，佢亦都唔知佢呢个数目。咁啊，意思即系呢显示啊，地藏菩萨。嗰種嘅大願大行啊，佢因中呢個孝心啊，所度嗰啲眾生咧，真係咧難以盡述。咁啊，一生都如此啊，何況地藏菩薩？咁啊，遍於無量身，遍於無量世界，去度無量嘅眾生咧，咁啊，呢個數目就更加難以數得盡。咁啊，凡系地藏菩萨啊，何以能够应啊？咁啊，无边嘅世界众生，而现啊，无量无边嘅分身去化度佢哋咧， 呢啲純粹都係佛啊，呢個慈悲嘅威力所加俾啊。所以話我成佛如來嘅威神力光，先至能夠牽八千萬億世界分時身形啊，即係萬億世界之中，每一個世界都有我地藏菩薩分身嚟到救佛啊！一切呢個業報嘅自身，不若非如來大慈力故，即不能作如是變化。咁啊，雖然文殊菩薩以降釋迦牟尼佛，佢都係推崇於呢個地藏菩薩各種嘅大慈悲、宏心嘅大願、大孝各種嘅功德，但係菩薩咧，咁啊亦都要推崇佛嘅功德啊。所以此次話，若果唔係佛嘅大慈故，我就唔能夠作如是嘅變化。不分八千萬億世界啊，嚟到化到萬億世界無量無邊嘅眾生，我能夠分身萬億世界，化到萬億世界無量無邊咁多嘅天龍八部啊！呢個係純粹佛嘅大慈悲願力之所加嘅。嗱，我哋從呢啲咁嘅經文以及所講嘅道理啊，佛推崇菩薩，菩薩亦都尊崇於佛啊！就話彼此咧，一唱一和，都係做我哋呢個眾生嘅模範啦。要我哋要發呢個大心，要不分彼此，要起呢個大慈悲心啊！化度或者苦惱嘅眾生啊，然之後成為一個真正嘅佛弟子。佢話：我今地有無佛富足，知阿逸多聲以來，六道眾生顯靈道脫，都為言世尊地願不有慮啊！嗱，咁啊，上文咧，咁啊，佛亦都同地藏菩薩講過，他說我識在這個五族惡世裏面教化那些剛強難化的眾生，但是十有一二都尚惡在，等於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呢，都未必聽話的，未必受我化導的。咁啊，既然世界無邊，咁啊眾生亦都無量啦。咁作為一個無邊世界無量眾生嘅裏邊啊，咁啊如果留下百分之十、百分之二十嘅眾生未曾化度啊，呢個數目都好大噶噃。所以就祝福地藏菩薩啦。咁啊之後就要化呢個廣大心。一直至到彌勒菩薩出世以來呢一段咁長嘅時間啊，呢一啲光強硬化嘅眾生咧，你地藏菩薩就要負起啊化度佢嘅責任。咁啊，就佛咧就將呢個責任啊已經付足俾地藏菩薩，所以始終地藏菩薩就講，佢話我現今咧，亦都蒙佛慈悲祝福於我，對於那些剛強難化而又未曾化的眾生，咁啊交俾我，咁啊祝福我，要我化度佢哋，咁啊到咗乜嘢時候至阿逸多啊？咁啊阿逸多就即時係彌勒菩薩，咁啊由今日開始。直至到彌勒菩薩成佛之前，各成佛以來，所有嘅六道眾生都顯靈道脫，我都要咧化度佢哋，都為言世尊未現不有理啊！咁啊，我現在同佛講，你俾呢個責任，你就付足於我，我一定咧遵佛嘅教導。负起呢个责任，所有一切光强难化嘅众生， 我都決定咧發心咧去度脱佢哋，直至到彌勒菩薩出殯前呢一段咁長嘅時間，所有咁多嘅剛強難化眾生，我都一定盡佛足去化度佢哋。所以唯願世尊，你願不有你啊！地藏菩薩講話係對嘅，你所嘱咐我一定做。世尊啊，願不有你啊！你唔使憂心，我一定咧照你嘅嘱咐去做。佢於是佛告地藏菩薩：一切眾生未解脱者，正識無定啊！六十嘅結業，三十嘅結果，為善為惡，不獨境而生，輪轉五道，暫無休息，動經行劍，迷惑障盲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解釋。咁啊，釋迦牟尼佛明明就講出。所謂除咗話同佢有緣，咁啊為佢所教化得到，其他仲有十有一二善惡習作，咁啊祝福地藏菩薩啦，咁啊繼續發心嚟去化度佢哋啦。咁啊，但係此處就解釋，咁啊原則我哋點解要度眾生咧？咁啊點解佛要出世度眾生？而嗰啲大菩薩亦都要點解啊？常常發菩提心去度佢哋咧，等於話十方諸佛、諸大菩薩出世嘅目的啊，要度眾生。咁啊，點解啊？所以佛咧就話俾地藏菩薩聽，咁啊亦都係話俾我哋聽，就是、因為我哋咧顛倒啊！我哋唔肯尊重自己嘅靈性啊！我哋自己唔肯發心去學佛啊！一嚟做埋嗰啲無間地獄之因，所以就受呢個無間地獄之苦，因此啊，先至連累到十方諸佛與諸大菩薩啊！发呢个慈悲心嚟嘅度我哋，咁啊，若是话我哋每一个人都自己尊重己灵啊，咁啊遵守佛戒，受佛嘅化度，咁啊好好地精进，咁啊人人都了生脱死啦，咁啊就唔使佛，以奉诸大菩萨咧再嚟化度我哋。就因為我哋自己唔尊重己靈，所有嘅舉止言行啊，都係違背於呢個正常嘅法制，所以做下呢個惡因，先至感呢個地獄嘅惡果報啊，先至要諸佛菩薩啊嚟到度我哋。我話以時，啊正當啊。地藏菩萨咁受佛嘱咐，由现在开始至到阿耨多罗弥勒菩萨成佛以外，咁啊六道众生佢都负起呢个责任去度脱之时，咁啊佛咧同地藏菩萨讲，佢话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即系话一切众生啊，佢未曾得到出世解脱。未曾正正果，咁啊仍然在呢个六道流转，点解咧？佢话正识就无定啊，正就系呢个真如佛性，即系我哋嘅本体；识咧就系呢个妄识啊，呢个分别心；无定者就系迷咗我哋呢个真正嘅本体，就系用呢个生生灭灭呢个妄识。这个生生灭灭的妄识啊，起念都无定，怎样无定法呢？他说恶习就结业了，他起这个恶念的习气，那么结下 呢個惡業之因，咁啊一定就招感呢個惡業個果報墮地獄啦。咁就惡習啊必然。個現實嘅結果，若是有善一念為善啊，咁啊種下呢個善根嘅習氣，咁啊日後就結到呢個人天嘅善果啊。咁啊，嗰個善習嘅結果，佢為善都為惡啊，都逐境而得。咁啊，佢一念向善，或者一念啊為惡啊，都係逐境而生啊。境善之時，令佢生起一念善心；境惡之時，佢為呢個惡境所轉啊，咁就起一念嘅惡心啦。不論轉達五道，本來咧就有六道嘅，就將呢個阿修羅道咧歸於呢個人道有、天道有、畜道有、鬼道有，所以始終就講五道。五道之中，人同天就屬於善道啦，地嘅鬼畜生屬於惡道啦。所以你為善，即係頂善，你生善心，你做善業。生到呢个人天善果，若是呢个境系不善之境啊，属于呢个恶境界，咁啊使你生起呢个恶念啊，你做下呢个恶业，咁啊种下呢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之因啊，日后就生呢个三恶道之果啊，咁啊不管你为善受呢个人天善果。你為惡受呢個三惡道嘅惡果，都不出呢個五道輪迴，仍然在嘅三界之內流轉啊！佢話暫無休息，此處死，別處又再生啊！所謂死咗又生，生咗又死，死死生生都暫無休息啊！冇一分一秒停止。就道端層次在呢個生死輪迴，唔係話一生一世啊，動不動咧都要經過啊，未曾數咁多嘅劫嘅時間啊，去受苦，咁就迷惑障難啊，考其原因啊，推究佢呢個根本咧，迷就係迷咗自己呢個真性。咁啊，迷咗自己真正，就一定系起。